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里有一个提问，就是修道的人开了悟之后，见山不是山，他说呢，我不明白。他说："这个见山不是山，这个见，是不是第六意识的这个看见，还是自性流露的所谓之照见，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他呢？自己，做出有自己的想法啊。他说这句话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他说先呢见山，然之后再做出判断，这山呢不是山。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岂不是为第六意识分别计量？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怎么解释呢？如果山不是山，那是什么？如果山不是山，那所见怎么晓得它是山？佛法的道理不但是这一个道理，有无量义。对于没有明心见性的人，都感到有些个困惑。为什么呢？这个佛法他所说的这个道理啊，都是说的那些个开了悟以后的那些道理。如果佛法都不说开悟以后的那些个道理，就说我们这个人间这些个散心杂话，那么对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带这个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什么界限呢？就是凡与圣的这个界限。见山是山，这就是凡夫。谁没有两个眼睛哦？也不是盲者，他自然会能见山的，都能见山。像我们昨天讲，我若敲尘辱，我若敲尘辱，它分为五声，是吧？五声法是我们这个佛法的一个主流啊。众生生死都是有声的，要想了这个生死。必须要达到五声，那么你要说这个见山不是山，见着山了。见山这个山是什么山呢？是不是有了山呢？这个不是无声啊，这叫做有声。见到山了，就是山，这就有声，见山不是山，这山就没有了，没有了就无声了。从昨天讲的这个"我若敲尘辱"，它立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说是见舍。舍是净，那就舍就生了， 舍就有了，生出来了。见受，受是落，落即是生，而不是五生。那么你此处讲这个见山不是山，要是用经来解释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金刚经啊，金刚经也有个三转语，如来说大身，即非大身，是名大身。说大身，即非大身，非大身就不见大身了。那么不见大身，回过头来这个是名大身。佛法是不破坏一切法的，不破坏一切法，而不染著一切法。这个见山不是山，关键不在于山，是在你的见。如果说是见山就是山，那我们这个《法华经》就不要讲了。这个《法华经》叫你开什么知见呢？不是叫你开见山的这个知见呢，叫你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如果你能够见山，就能够见到心，那你这就可以好见了。见山是山，你就被山转。无生法，比方一个人是个盲人，盲人拿着一面镜子，这个盲人站在镜子面前，你看那个镜子里像，尽管有一个盲人之像，但是盲人他本人呢，因为他是个盲人嘛，他看不到这个镜像的，看不到，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无生智。你要能够有了无生智，你就见山不是山了。真谛者是泯一切法呀。从这个《法华经》一开始，就讲这个道理，讲的就很多了，处处都讲的。可惜呢，这个众生啊，无量劫来啊，这无量劫来，他都是以，用这个妄想心为自心性的。这为人人都认为这个山就是山，为什么你这个山不是山呢？由山则山生，而不是不生。怎么见的？这是你用第六意识见的，眼不能见呢。眼能见，那是见性见的。当你眼见山，落到第二念这个时候，那就是妄想。所以这个妄想很微细。人家说小乘教这个出果呢，这个见道如电如断四十里流，就是这一点。那么必须要依法修行，舍事用根，那个见它不是不见山，这个眼本身就是能见的，能见的见性见一切舍，它都能见。当你见了，打开眼睛，见到眼前的种种舍相，这个第一念眼睛本身能见呢，不是瞎的吗？又不是业力相，为什么不能见呢？关键就是你第二念，当你看到一件东西在你面前，无论是 长短方圆青黄赤布啊，还是大小这个舍啊，起第二念这是非常快的啊，说是这个这是个杯子，这就是妄想啊，说是这是个桌子，这是妄想。你这个见善事善的就是第六意识意识，第六意识是生死的根本呢、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没有开悟以前这个眼睛没得用，开了悟以后眼睛就有用啊，眼睛还是这个眼睛啊，众生这个肉眼眼有五眼呢，那个五眼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有五个眼睛啊，我这有五个眼睛，这个眼睛是肉眼啊，那个眼睛是天眼啊，那个眼睛叫做慧眼啊，还有一个眼睛呢叫法眼啊，再来一个眼睛叫个佛眼，并不是这个样子啊，眼睛就一个了啊，你看这智者大师开了悟了啊，他那个眼睛还不是跟我们眼睛一样吗？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了，他那个眼睛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不就是开了悟了吗？哦，是杯子普落地开了悟了。你看他那眼睛换没换呢？不但他那个眼睛没有换呢，他那个身体还是那个身体。虽然还是那个人，但是他开了悟了。你没有开悟，这个虚云老方开了悟以后有两说了两个偈子，一个字偈子是杯子普落地响声名利利啊，还有一个偈子是烫着手打碎杯啊，家破人亡雨难开，春到花开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啊，我们不能举远的那个祖师多呢啊，这是大家都认得的啊，虚云老和尚你们年纪轻人没看着，我是看过的啊，虚云老和尚在广门寺主禅堂杯子落地开了悟，他说了这么两句话，这个烫着手，这个人家这个倒开水的也不当心把这个手烫了一下子，一烫嘛这杯子嘛就掉到地下来了啊，这一落地杯子落地，他这个心境呢就起了智力变化，马上就变了，这智力变化就是开悟了啊，开了悟什么样子呢，那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冷暖自知啊，不能对人说的，不是不能说，说不像，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语言道，语言所不能道的，心性也不能道的，也不能分别的。家破人亡语难开，语呢就是开口不得了，虽然是开了悟了，应该说那我开了悟了我就狮子大开口啊，我什么都能说啊，不能说，老老实实的不能说啊，为什么不能说呢？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嘛。如果说他也能说，那就跟佛的道就不一样了。家破人亡，无人相，无我相。法相也没有的，家破人亡，我们就是有人相有我相啊，四相都有，这个家就是个生死家， 开了悟了，打破了这个生死枷，人也亡了，欲语难开。哎，底下那句话呢，就说这个样子，说这见山不是山，春到花开处处秀，春天到了，春风聚一户，无处不花红。你看看这个春天是什么样子啊？春天有个样子吗？花开是花开呀，万紫千红总是春，花都开了。那个春是什么样子呢？花是花，春天是什么样子？春风聚一户，无处不花红，春到花开处处秀。最后一句呢？这徐老和尚讲的，山河大地是如来呀。那个虚云老和尚他见的那个山河大地，既见山河大地，那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什么东西，他都见到，并不是说是我开了悟的眼睛就瞎了，他都看得到啊。他看呢，他就见山就不是山了，他看的都是如来。看的什么叫如来呀？什么叫如来啊？就见到自己的心了。那么为什么见到自己的心这个见如来呢？见到自己的心，你要晓得了，心是包含一切法的，心包含一切法，心无法不具足啊。但是他这个见呢，开了悟的这个见跟我们的见不一样的啊。如果是小悟，悟一个真空理，那是得了一个慧眼啊，慧眼，眼睛还是那一个眼睛，并没有第二个眼睛。说是那个须臾老和尚开了悟以后，长出四只眼睛出来了，不是四只眼睛，还是两只眼睛你就是正初果的、正二果的、正阿罗汉果的，他还是那个人，眼睛还是那个眼睛，对吧？法身大士除了二乘人以外，诸大菩萨破了无明的、证了法身的，比如说五品位的、实信位的、初住位的，那他还是那个眼睛啊。不但是法身大师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眼睛，那叫个佛眼吧？是不是叫个佛眼呢？那个佛眼跟我们这个眼睛有什么两样呢？它是这照性就不一样了。佛眼这个如千日，照一体还同体，无眼的体同是一个体，这个照呢就不一样了。这叫个见山不是山，我们用这个见，我们所见的一切景象呢，都是用分别心见的。你没有分别心，你什么也见不到，对不对？这个分别心，这就是第六识的意识妄想心，是应该为我们一般一切修道者都应该打破的。打破了以后，你见山还是山的，并不是说你这开悟以后，这个山就没有了。山是没有了，山没有有一个道理，梦里明明有六曲，脚后空空无大千，你看是山还不是山呢？我们这个漏曲啊，这个漏曲就是这个三界以内啊，漏道轮回。这一个因因果果是假的， 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它是妄想心之所造作的，这是一个业报，像做梦一样，梦里像什么东西都有，梦醒了以后呢，空空如也，这个见善不是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啊。自己还要加深理解，我们上来介绍到，现在介绍到这个，无若交嗔如，下面呢就是，摩诃迦摄。这就是正心序当中这个是一个是个半，法华会上，这个诸大弟子作为长随众也好，影响众也好，都是过来人啊，本地都深远。为什么呢？凡是能够跟佛在一道的，都不是凡夫啊，这凡夫是不可能的啊。底下介绍呢，这个20位大阿罗汉，诸漏已尽尽诸有界，心得自在啊，他有这么些个功德。那么这些大弟子呢，都有各自的因缘，就是过去的往事的因缘。要看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看，有一本书就是那个《睡应经》，那说的最详细，诸大弟子，各有一段往事因缘。此中呢，稍微作为介绍啊，优楼频罗迦摄啊，挪提迦摄、切耶迦摄，这三个人，优楼频罗此凡为木瓜林。挪提此凡为河，一方为家，切耶此凡为城。本来呢，他们是兄弟三个人，都是婆罗门，都是世火外道啊，跟那个无若乔陈如呢，看待这个印度这个96种外道啊，世火外道还是占着很大的一个主流。因缘出在《睡应经》，要四教来解释啊，优楼频罗迦摄能讲乎？优楼频罗迦摄在这个恒河边上，他们也修道。外道呢，虽然是外道啊，心外求法的人，成为外道。从佛道来讲，他不是修的佛道，他不是修的成佛之道，他不是修的觉悟之道，这都叫外道。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外道呢？也有的啊。如果说虽然你是出了家了，现了比丘相了啊，现了出家相了啊，标榜成为佛的弟子，可是你修的是心外求法之道，那也叫外道，那也毫不客气啊，那这叫外道。这个外道佛成佛，佛成佛了，佛既然成佛了，目的就是要度众生，度众生 也要寻找这个机缘，叫可度的众生。一先度五比丘，然后呢就度这个大迦摄。这底下呢，这个都是20个里万二千人众，都有先有后。优罗频罗迦舍夫看到这个人有可度的机缘，就来想度他。夫要度众生，上来我们说的，先以定动，后以制拔。你看看，度这个优罗频罗迦舍就是这么用的，佛就这么度的。怎么度法的呢？现神通啊，什么定动叫定动，现神通，你看这些个外道啊，他也自己是各立门户，分庭抗礼，冲我道人，说我这个道是最真的，你们那个道都不如我，这冲我道真。佛要度他，就到这个优罗频罗迦舍，他们都住在河边上，要度他。佛嘛，这个他们这些个外道呢，也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晓得他这个名字啊。那么今天来了，彼此呢，相互问候，释迦牟尼佛嘛，想问候嘛，就是这个，谈谈说什么天晚了，我到这个地方要休息休，这个要这里，要打扰常住挂一单都，挂一单。那个优罗频罗迦舍呢，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里像有一个毒龙火龙，从来也没有人敢去住。这个优罗频罗迦说，他说你挂单，他说我们这个人也蛮多的，房子都住满了，没有地方挂，就那么一个地方，你能不能去呢？我说可以吗？我就住那儿去吧。就把这个佛呢安排在这个火龙的龙洞这个龙啊龙窟过夜。释迦牟尼佛进入这个龙窟佛嘛就是没的事儿嘛，一个人嘛就是到了晚上的就打坐。这个龙他说我这个地方，这是我住的地方，你这个什么人呢？胆大了，这么大个胆子跑我这儿来了，这个佛爷想害他，就想害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害呢？这个龙啊是火龙，水龙就吐水，这个火龙呢就吐火。这个火啊，你看那个龙啊，龙有神通啊，神通大得不得了，要烧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呢？就入定，入什么定呢？入火光三昧。无论你有多少火，有多大的火，我这个地方呢是清凉自在的。后来这个龙火龙呢，就被释迦牟尼佛收服了，降服了。那个夜里下，在这个龙窟里下，龙放大火，远远看都不得了。那个简直，那还得了吧？就说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大家就问候，都想去看看呢。是不是？把这个释迦牟尼是烧死了，怎么样了？一看，释迦牟尼从火龙窟里先跑出来，太太平平，什么事儿没有。同时呢，把这个龙给以降服。就从这一点，释迦牟尼佛。小小现这么一点神通，优罗频罗迦舍呢，心里像就服了，他从来也没哪个时候服这么一个龙，他就服了。他都服了以后呢，心里想呢，他我看看你这个释迦牟尼还有多大的本事我再看看。那么这个样子嘛，就请他来住下来。我请你住这地儿吧，多住一段时间住下来， 他要吃饭呐，要生活啦，说天天有供养，每次吃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说，你先去，我马上就来。释迦牟尼佛显神通，那就是显好几次神通，他说我不吃你的东西啊，我自己有东西吃啊。他跑去北京泸州，把那个自然精米拿的来，自然精米，可不是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大米，好吃的不得了。那是天上的味道，现在的人没得福报了，说起来我们这贪吃这个贪吃那没得福报了。世界初成的时候，哪一个从天上下来的那些人吃什么东西啊？地下也不长五谷杂粮的，他吃这个地位，好吃的不得了，后来人贪心了，地位也没有了，就吃这自然精米。接触的时候，这个世界初成，吃那个自然精米，它不是那个稻子长的，生出来就是那个大精米，跟那个据说有鸡蛋那么大，也没得壳，也不要你烧，就拿着嘴里就吃，哦，好的不得了，人呢吃贪心呢，好吃就多吃了，一贪就生过了，精米又没自然精米没有了，后来慢慢嘛，就种稻谷了，种稻谷，大家就分田地，后来嘛立这个立这个公证人，就从这么来的，所以现在人没得福报过去的接触的时候那个水呀，都比我们现在的牛奶都好喝。我告诉你，你不是现在的牛奶是高筋低腻的，吃了有什么用啊？那个，释迦牟尼佛种种现神通，小降伏这个优罗频罗迦陀，要他舍去这个下知下见，他不是是火外道吗？哎，是火外道怎么施法的？你看看，那个文字中告诉我们呢，他也是也要是也用柴火，过去也没有电，是火，劈柴火，劈柴火拿斧头劈，那个小婆罗门的拿劈柴火，拿斧头劈。拿斧头劈，这个斧头举起来了，哦，落不下去了，落不下去了。他晓得，这就是恐怕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现的神通，他听到了，我这个落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哦，你要想落下去可以的，好的，可以的，斧，你一说可落下去，这斧头就落下去了，落下去了，砍柴火劈柴火了，落下去以后呢，想把这个斧头提不起来了，又把它咒念了，又请佛了。佛说：“那你要想起来啊，好的就起来。”哦，佛一说他就起来了，这个火烧着了以后，想要把它点着，点不着，种种因缘点不着，又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说：“哦，你要点着了，一说他就点着了，这点着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想把这火熄掉也熄不掉。他说这又是释迦牟尼佛搞的鬼，来请教他这种种因缘。后来最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老是不客气的了，他说你说你道真，你有什么道真呢？有一次。恒河水发大水，发大水哟！释迦牟尼佛住的那个窟窿，窟窿住在里头啊，发大水了，淹了，那淹了，这个水满身的，虽然是满身的呢，但是这个水呢不能够淹到释迦牟尼佛，连脚都淹不到，那个优罗频罗频罗迦说，还自己那地方还吹呢。他说：“我这个道真，总说我道真。”他说：“你要道真，道真可以的。我在水里下，水淹不到我。你下来看看。 你下来看看。他不敢下去了，后来他就在心里想着皈依了，皈依以后，优罗频陀迦叶有500弟子，优罗频陀迦叶还有2个兄弟呢，就是在那个恒河的下游。优罗频陀皈依了释迦牟尼以后，把这个释火的外道释火的这些个工具呢，都丢了，都丢在火里上去了，作为三宝弟子。那么这个释火，这个优罗频陀迦叶丢的这些个道具呢，顺着火躺下来，躺到2个兄弟这个地方，一看不好了。他说：“我这个大哥恐怕是遭了强盗，遭了土匪了。”总是要不是怎么呢？这些东西怎么就躺下来的？所以他跑上去一问以后，大家呢同时皈依了佛。皈依了佛以后，优罗频陀迦叶有500弟子，挪提、切也这2个兄弟呢，每一个人有250众，加起来呢一共是1000人。都皈依了佛。这个是要因缘来说的啊，要因缘来说的。要这个要教来说呢，就是从这个最初，从如至落，从落转入生疏。从生疏转入熟疏，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到了法华会上，法华会上这个药五味是醍醐味，都受记做佛的，这个药本记本来住于三德，临济般若成济法身水济解脱住的这个三德密藏当中，但它是个本，而济中呢示现住在这恒河边上示现个外道，这是这个三位尊者。下边舍利弗，这是如是，就是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言，舍利弗是释迦牟尼佛的10大弟子的第一位大弟子，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人家说智慧第一，说是那个智慧第一一定是没得神通的，不但是智慧，他也有神通啊，神通也蛮大的，恐怕那个目犍连都不得神通大，没得神通大。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在欧罗大池旁边受龙王之请，为龙王说法。为龙王说法，诸大弟子都到了，就是这个舍利弗没来。那个龙王呢，就想见这个舍利弗。这个舍利弗嘛，智慧第一啊，没来。没来就跟说，说我们要见舍利弗。佛说好，那么叫哪个去呢？叫目犍连去找他去。舍利弗在家里做什么呢？这个缝衣服呢，衣服坏了，缝衣服呢，一本正经在那缝衣服。那个目犍连就传佛的话，他说：“他说舍利弗啊，他说世尊喊你去呢，喊你去。他说好，他说你先去，我马上就来。这个目犍连一听说我叫你，你马上叫我来，我是佛叫我喊你去的，你叫我先回去，这我这个命找不到了，你为什么不先去啊？哪这个道理啊？他说难道说你比我跑得快吗？我有神通啊，我一下就来了。你这个也不得神通，你管有智慧。你慢慢跑，你这个是怎么行的？ 他说我这个衣服还没缝好呢，等我衣服缝好了就去。哦，衣服没缝好呢，这个木匠呢就显神通了，他一伸手把这衣服一摸一下子不好的，这衣服就做好了，这好去了吧？他现在衣服做好了，好去了吧？那个舍利弗心里想想看，我这个缝衣服啊，你也催我去，我说没缝好，你还跟我显个神通，你本事大呢？好，我们今天就跟你较量较量，看看哪个本事大。他说木莲呢，看见了你这个神通还是不错的，还有点本事呢。我今天考验考验你，看看你神通有多大。舍利弗当时呢，就把身上拴的一个裤带，一个腰带子，这个要拴腰的腰带啊，往地下改下来，往地下一丢。他说：“你神通大呢，我这腰带子丢在地下，你能够搬得动吧？拿得动吧？拿得起来吗？”那个木金莲一想，看来这个里向有这个里向有门道呢。这个一个袋子哪个拿不起来？啊，任何人都拿得起来的。我这个有神通的，你还拿不起来啊？看来你一定做了棺木在里头了。我拿来看，他就一拿呀，结果这个袋子拿不动。他晓得不行，木金莲那个神通多大呀？舍利弗呢也晓得这个袋子刮丢在地上摆那个地方是不行的，他拴在什么地方啊？他拴在那个阎浮提树那个树根底下，南阎浮提。当木建连伸手拿这个袋子的时候，那个南阎浮提都动了。那个舍利弗有神通啊，不行，这不行，赶快另外换个地方拴。拴在南瞻部洲。不行，南瞻部洲都动，拴在东胜神咒，东胜神咒都动，拴在须弥山，须弥山都动，我拴在小千世界，小千世界都动，拴到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都动。你看这木匠的神多大呀！后来心里想想看，他这不行。他上面人家都说呀，这个福的这个座子啊，妙占总持不动尊呐。我看看，结果呢，他就拴在这个扶的这个座子底下，再动呢，它不动了。再动不动了，木建连心里想不好了。他说：“我这个有神通的，这个都不动了，这不神通没有了，失神通了。”这样一来，彼此大家心里就有数了。那么这样说好吧，这个亏了吧？他说：“你先回去吧，我马上来。”木建连也没这办法了，只好先回来了。是木建连回来一看，不好了。舍利弗啊，规规矩矩老早就坐在那儿等你了，他比你还快。这是说这个，说这个舍利弗，你们要说他这个单有智慧吗？他神通啊，有神通。那个神通也没得用啊。你不是有神通，神通广大，什么都行啊！那个木建连怎么死的？木建连被人打死的，被人魏道打死的，那他打死的时候，挨打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现神通啊？那他神通忘记他了啊！舍利弗智慧第一啊！你看看这个。寄孤独长者为释迦牟尼佛造这个花园啊，也是释迦牟尼佛派舍利弗去的。舍利弗跟那个外道比神通啊，你看舍利弗有神通没神通啊？神通大的不得了啊！那个老杜多那个外道，一下现一个大树，一下现一个荷花池，一下现一个。现个龙啊，一下现一个夜叉啊，都被舍利弗降服的。这是讲这个舍利弗过去的。 您说他这个人呢，是的，这个网因呢很重要。舍利弗不但是今世是这个十大弟子的智慧第一，他过去生中，他也聪明，处处聪明，啊，在那个书中讲这么一段事儿，在过去生中做凡夫的时候，啊。舍利弗跟他的娘舅舅舅两个人啊，在王宫里向跟那个国王呢啊做那个看，等于说是给王府的做衣服的啊，就像我们这个做裁缝一样。那么在王宫里向嘛，时间长的王宫里边的这个什么东西他都看得到，都晓得。他就是说我们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做工，辛辛苦苦的苦几个钱，来之不易的，他说王宫里像那个宝库里像什么宝贝都有，他说我们想办法偷点出去，我们就可以不要这么苦，不要这么辛苦了。舍利弗就偷，怎么偷法的呢？那个王宫里向戒备森严，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对王宫里向的房屋啊各处啊他很熟悉，他们就选择一个地方，从外边打一个墙洞就偷东西。开始的时候王宫地方大呀，地方多呀，不晓得，时间长了，这个王宫的东西少了，一查看这有个洞，那么这有个洞，国王就说：“你们不要惊动啊！他竟然有个洞，他经常来偷东西，他还会来的啊！来的时候呢，我们在难处呢监视，来了的时候把他捉到。那么这个舍利弗跟他个娘舅两个人又去偷了，又去偷了呢，他们也晓得里头有戒备。”那个舍利弗就聪明啊，他叫他个舅舅啊，你先进去啊。他挖了一个洞呢，这个洞不大啊，仅仅乎呢就是能够钻一个人。他说钻一个人怎么钻进去呢？还是头先进去还是脚先进去？他说要头先进去被人一捉到这个麻烦了啊，不行。他叫他个舅舅啊，他说你呀脚先进去，头在外边啊，我在外边适应啊，如果有了动静的话呢，我就马上把你拖出来，拖着就跑。那么他这个舅舅就听他的话啊，他是脚先进去了，进去了都有一大半了，就里头晓得了，马上就捉，又拖这个人，又把他拖进去。这舍利弗看得不得了，只要拖进去，将来一审问，你还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或者一供出来以后，那我这个舍利弗也跑不掉啊。这舍利弗你看聪明啊，他马上身上带着个刀子，一下子把这个这个头给割下来了，割下来了以后，人家这个里头呢一拖不好了。一拖进去呢，那个人呢没得头，就是个身体。为了要捉拿这个人，那这个王宫里向他们也动脑筋，他们既然他们两个人他把个头割了去了，他也晓得是为了怕连带。那么我要想不捉他这个人怎么办呢？把这个尸首摆在路边上，摆在大路边上，他将来必然有人来认这个尸，任你来认，我就把你捉到，摆在大路边上。当然呢，舍利弗为了我自己的保我自己的命，把舅舅的头割下来了，心里也得不忍，想办法呢，要收他这个舅舅这个尸体。 摆在大路边上，你怎么就是外边旁边呢？它有这叫监视，看到哪一个人要接近这个尸体，就把它捉起来。陈列夫也不敢去，也不敢接见，他就寻找这个机会，想什么办法。这是过去的故事嘛，他就这么说的啊。后来有几百商人，都是赶着大车啊。过去商人们都是，就是用这个车嘛驮东西，从这儿经过。舍利弗他也用两个车，车上呢不是驮的商品，而是驮的柴火啊。就在这个混乱当中呢，他用这个柴火呢，把他这个旧这个尸体给它盖起来了，盖在这地方。盖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用这个柴火把他旧这个尸体给它焚烧到烧掉。烧掉以后呢，他想取这个骨灰的，啊，他想这么个办法。现在这个柴火木柴是盖起来了，怎么样的来点这个火呢？哪个来点这个火啊？一点火，马上就给它捉起来，捉到了。他就又想办法，想的，哎，有些人他看到有几个有那么很多的小孩在玩，他就去无形当中呢，叫这个小孩子呢，没这事儿，你把这个火得点起来。小孩在这玩嘛，看着火堆这么多柴火，他也不晓得底下有个人在里头，他把这火点起来了，点起来了嘛，就把这个尸体啊给烧掉了，烧掉了，尸体烧掉了，这个骨头在这个地方，骨头在这个地方，啊，那个舍利弗又动脑筋了，这个骨头我怎么拿着走？怎么拿着走？怎么拿着走啊？骨头摆在那个地方，又有人监视那个地方，啊，看到这骨头哪个来拿？哪个来收这个骨头？收这个骨头就是他的情人。那个舍利弗他呢作为一个路行人从这儿经过在这修过辛苦啦你们这儿看死尸呢，看死人骨头呢，来来来，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坐这吃点喝喝，我们弄点酒给他们吃，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以后。哦，舍利弗呢？不慌不忙的吃酒，这个酒瓶、酒罐子，他就用这个酒罐子呢，把这个尸首把它拿着走了。这一下子麻烦了啊，把这事拿着走了。拿着走了以后，拿着走了以后，后来呢，还有这么多人拿着走了以后，还防备防备他再来偷，这个就是这个国王下命令要加强戒备守护这个王宫，他叫一个女同志守护着王宫，那个舍利弗啊，聪明啊，一会要偷啊。他还思想着还不老实不规矩，都看到这些王宫里像都是一个守卫的这个守卫的人呢，都是女的，他心里想着动坏脑筋，动坏脑筋，都是夜里像嘛，都是这个看门的，夜里看门的呢，他就想他们那个。想侵犯这些个女众，他先来做试探，他是，他这个王宫一转呢，有护城河，护城河，在护城河里边，舍利弗就放些个木头，像个人一样，几次试验，一捉不好了，不是个人，是个大木头，几次一试验呢，人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呢，人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舍利弗跑过去呢。是跟人家发生了关系，发生了关系就生了小孩子，生了小孩子，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这个人怎么就找呢？接着生这个小孩子，小的是舍利弗搞的， 啊，就晓得有这么个人，就一直捉不到，捉不到，想捉他，哎，生了小孩子了，那么他既然是做他的父亲，他就想他这个孩子哪个来认这个小孩子，就把他捉到，那就叫人啊抱着这个小孩子就全国跑啊，看看哪一个小孩子。这个人不晓得，小孩子跟我们不一样啊！哎，他认得的是他的父亲，他自己认得的，嗯，他认得的，小孩子看到哪个大人喊爸爸的，就把他捉到，啊，把他捉到，这个天性啊，父子的天性啊，你看罗浩罗就是这样子，说罗浩罗，人家说罗浩罗是假的啊，耶稣夫人受了很大的委屈。释迦牟尼佛成道回到王宫了以后，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大弟子都变成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叫罗诃罗认。他说：“你把这个同学，你看叫他一直跑到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天性，啊，这个小孩子，跑着跑，有一天呢，跑到那个的肚子饿了，跑这个大饼摊摊，大饼摊摊的那个大饼的。”做大饼的那个人呢就是舍利弗啊，他就卖大饼吃。这个小孩子跑到大饼摊那儿嘛，他就喊喽，就是想他小孩子不会也不会说话就喊，人家不晓得那个抱小孩子这个女人呢，她不晓得这个舍利弗，她因为这孩子嘛肚子饿了看到大饼就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后来他一说啊，他说那个就是舍利弗，错过又错过的机会。后来这个舍利弗就跑到其他的国家去啊。后头还很长有一段事儿，我没有必要多说。就是舍利弗呢，过去生中他生生世世都聪明啊，做凡夫的时候他就会动脑子。后来舍利弗在母胎当中啊战胜他的这个母舅娘舅啊，就是摩诃俱迟罗，在肚子里下，在母胎当中他就发挥他的智慧，这是这个舍利弗这个简单的这个因缘啊，这什么地方来了？这个舍利弗在什么地方？这个舍利弗，哦，舍利弗，舍利弗此方为身子，亦云诸子，是这个名字是要父母啊为名字的啊，这是一个是舍利，舍者是父的名字，利者是母的名字啊，是舍利父呢就是子舍利父啊。身子亦名诸子，就是母亲的那个眼睛非常好啊，像一个宝珠一样，诸子是他生的，就是诸子。名优婆提舍，此方为论义啊，论义智慧第一啊。要教来讲呢，三藏智慧即是无学识智，断戒正真，断见思烦恼，正一个偏真涅槃，辅助佛的教化。大智的论中说，这是右面的大将，就是舍利弗。舍利弗，释迦牟尼佛，啊，参经300余会，每一个法会，这个舍利弗、目犍连都在会的。甚至于说，舍利弗、目犍连不在，佛就不说话。为什么？这叫做定慧庄严，定慧均等才能够说法的。单有定没有慧不能说法， 但有会没有定，不能说法。所以舍利弗目犍连是表定表会的，舍利弗是表智慧的，啊，目犍连是神通，以神通是表定的。所以先以定动，你说这个定怎么神通呢？啊，这个定嘛，神通要动的，怎么会定啊？这都是凡夫之见的，没得定怎么有神通啊？啊，所以先以定动，后以治法。我们这个佛教传统下来啊，也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凡是我们这个寺庙大雄宝殿佛地两侧都是假设无难，合法不合法的，合理不合理，并不合理，也并不说高门寺这个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的两侧是舍利弗目犍连，也有的地方是舍利弗目犍连，也并不是我发明的啊，我也是学得来的，但是大雄宝殿的佛像两边作为释迦作为舍利弗目犍连呢，毕竟是很少，非常少，非常少，它的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这两侧必有舍利弗目犍连，这叫做右面大将，一个是表智慧，一个是表神通，说是那么你搞门寺说是舍利弗目犍连，你这个大殿前头人家都是两个狮子，你为什么两个，一个狮子一个白象呢？也有人问呢，说你搞门寺都跟人不一样啊，那我就问你，你看到搞门寺大雄俩大雄宝殿这个我这个前面是一个青狮一个白象，你就问为什么，那这人家那个大雄宝殿前头两边两个狮子，你就问问他为什么两个狮子，你为什么不问呢？他就不问啊，不怪事不怪事呢，我说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两个狮子，都是一样画葫芦的，你弄两个狮子我也弄两个狮子啊，知其然而不知之所以然，但是搞门寺呢对这些事情这个佛法的法门的设施都要有一个还处，怎么来的，还在什么地方，狮子一个白象，就是一个是文殊菩萨的坐骑，一个是普贤菩萨的坐骑，文殊菩萨是表智慧的啊，大智，普贤菩萨呢是表大行的，大恨啊，大恨，这叫目柱兼备，才可以到清凉池啊。你说我这个人想要到一个地方，达到一个目的地，无论你是到南京到北京啊，如果现在不是说乘飞机乘汽车就拿腿跑，如果单有这个人单有眼睛没得腿，能不能跑路？眼睛有呢，腿没有，能跑不能跑呢？单有腿，我腿有呢，没得眼睛，能跑不能跑呢？不能跑的，就是我这个佛法修行一样，必须要有眼睛，还有有腿，这目柱兼备，方可以到清凉池，这是搞门寺大雄宝殿前边，南至的一个青狮一个白象，此中讲舍利弗啊，这是要这个藏教、通教，通教的智慧呢，般若中自说，所以为摩诃菩萨。为我见众生见佛见菩提见转法轮见破如此等见名摩诃萨，这个见见众生也讲见， 众生的见呢是妄见，佛法也讲见的，啊，我们此法化经讲这个福智之见，众生是有知，啊，佛法呢讲无知，讲无知。掉过头来呢就是知无，无知是无所不知，那就无知啊，有知就有生，有生就是生死法啊。刚才人家问的见身不是身，见身不是身，这个道理处处都有的，就是我们呢没有多多留意。这个舍利弗证了小果以后发菩萨心啊，想舍小向大，这个舍利弗发菩萨心行菩萨道，这个文呢是舍利弗自是在什么地位上，还是证了果位以后舍小向大，要发菩萨心啊，要上求佛道，要向化众生，他这个理想呢是在小乘位上，既然在小乘位上他是证漏果的啊，证漏果的退位呢就是退大向小，退大向小呢有这么个意思，就是他呢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没有出三界，向小，向小呢就是取证小果的，不求大果了，我不想成佛了，我自证个阿罗汉就可以了啊，这叫个舍利弗退道心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能够证阿罗汉果，甚至于说没有证三果二果呢，甚至于没证出果啊，那是允许退堕的啊，证了果以后就不退堕了，证了出果以后就不会堕的，就不会都三途六道的，正果嘛，正出国以后，任运而运，七返天上，七返地下，这自然就能够破这个三界以内的私壑，正阿罗汉果。说是这个地方退心之后，变了六十劫的蛇。变了六十劫的蛇，罗汉是不会去变蛇的，啊，这个舍利弗的因缘很多，啊，一个是发菩萨心，啊，遇到一个求眼睛珠子的，所以他退了道现在，啊，这发菩萨就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舍头猛老腿，他说我家里像有一个老母亲呐。害了个毛病，要发菩萨心的人的眼睛珠子啊，后来嘛舍利弗呢因此退了道心，舍利弗变蛇，因为舍利弗在这个声闻，就是这个声闻当中啊，这些个大阿罗汉证了阿罗汉的，他还有习气啊，证了阿罗汉有习气，特别是三藏教的二乘、有贪系啊，这个贪系像这个难陀，这不是贪系吗，过去还有一段故事，那也是贪系，一个正出国的啊，我这里就不说了啊，贪系，嗔系呢，就 就是说舍利弗啊，习气，那个慢呢是毗陵伽波磋啊，什么慢性，他无量劫来做蛇，变这个毒蛇嘛是有嗔心的，他证了阿罗汉果以后，他正系见和思和虽然是断的，他习气没断，啊，习气没断，他有这个习气。那个过去舍利弗作为毒蛇，把一个果王给咬他了，这咬他那么个毒蛇啊，啊，那个毒蛇厉害得不得了，要是七步蛇，过七步就要死，过七步要死，那怎么办呢？那个果王嘛，他就找这个蛇师啊，念咒把这个蛇呢把它拘得来，这个蛇毒必须要这个蛇什么蛇咬的，要它给吸出来，吸出来。这个舍利弗把这个舍利弗是个蛇啊，一念咒嘛，把它捉得来的。哎，他说这你咬的，你把它吸出来。舍利弗心想，我既然是我咬的吐出来了，叫我吸出去，我死都不看。他说你不吸的话，我这个火摆在这里把你烧死，烧死可以，我也不吸。他嗔恨心，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跟罗诃罗在一道，这个罗诃罗啊，好像是面色不大不好。释迦牟尼佛就问呐、他说你们这个大众当中谁是你们的师傅？舍利弗，他说舍利弗，他说那个你这个颜色不好啊，就你吃的不好。他说我们净吃的普通菜。他舍利弗他们这些个那个长老啊，都受别请，吃得好，受的别请，他们吃得好，当然他颜色好，红光满面的，后来舍利弗呢，听到佛的呵斥以后呢，从今以后不受别请，佛教他受别请，他也不答应，他有这个习气毛病，至于这个这些个历史你不能够这么看，这么看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啊。证了阿罗汉是不会退的。不会退的啊，他是不会退，要不然呢就是实现的，就是实现的，你说这个有关资料说证了阿罗汉的人是退道性病了，这个资料在什么地方呢？你找着帮我看看啊。为什么是证了阿罗汉的不退呢？正如阿罗汉上怎么讲的，无生啊，它有三义啊，无生煞贼应供啊，无生的话它不会生到三界，再不会生到三界以来的。至于阿罗汉在三界以内的，那都是实现的，都是实现的啊。我们这个反正不会的，阿罗汉是不会退，绝对不会退的啊。那它最低限度呢，就是阿罗汉。你比如说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有三不退。这个三不退当中呢，首先就是位不退，这个位不退呢，不退多有反复，它更高不会度的都得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是三不退，那是要这个见理的深浅。说是舍利弗发菩萨心以后发不下去了，退大呢是不求佛果，不行菩萨道，回过头来呢修小乘果，这个样子啊。如果说舍利弗在因地当中没有正果，还是个凡夫，那是允许有退的，他有退的，凡夫是有退的嘛。众生有三聚，有正定聚，有邪定聚，有不定聚。像我们这凡夫就是不定聚，能上能下，能生能堕。这个正定聚呢，特别是二乘人，他不会退得的，不会退得凡夫， 顺便做个解释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称为釉面大将，通教的智慧呢，如般若中自说，所以为摩诃萨，为我见、众生见、佛见、菩提见、转法轮见。破如此等见，故名摩诃萨。你看看智慧呀、那就要四教由深由浅，通教别教啊，只是一个一切智啊。别教呢，那就是道种智啊。到了圆教是一切种智。我这就我也没看啊。此是出教智慧，但闻落不犹如，善恶之性，性质本空。性质本空，不由修善苦乐，灭舍取空，但求即空者，这是通教智慧。若从缘初得闻醍醐，为醍醐故，牯牛求乳，烹乳为酪，转酪为生酥，转生酥为熟酥，方得醍醐。修如此行者，即是别教智慧也。从缘初，但闻牛是人草，即出醍醐。若能服者，重病皆除，一切诸药悉入其中。啊，唯修此行，即是圆教智慧也。本记者，本住实相。至度为母，从静生智慧，静即是身，智慧是子，悲悯众生，即为五味身子，欲转烦恼乐学，令称善如，是为外道智慧。做大论师，欲烹乳为乐，是三藏智慧。为第二世尊，你看这个舍利弗不得了啊！啊，那第二世尊，除了佛以后，除佛以外，就是他智慧最第一的。欲饮酪为生酥，啊，内大现小，受净命之躯。你看他智慧第一啊，他见到帷幕居士，他就智慧就不第一了。那个帷幕经啊。维摩老居士在那个藏室里已经害起病来了，释迦牟尼佛嘛，很挂念，叫诸大弟子去看，叫哪一个去，哪个不敢去，哪个都不敢去，都说说这个往昔啊，我哪一天呢，那一天呢，遇到维摩居士，把我训了一顿，训得我好苦啊，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大乘小乘就不一样了，这个受净命之躯，那就是贪偏赤小欲饮生酥为熟酥，难为饶益通烦恨者，与般若领教般若领教释迦牟尼佛在般若会上。叫声闻人，包括舍利弗、目犍连，给大弟子，给菩萨说法，不如领教欲饮熟素为醍醐，与法华初悟。释迦牟尼这个舍利弗在法华会上最初开悟的，请佛说法也是舍利弗都是寂中外现而本地内密，青龙陀如来早成正觉。七世久矣，观心者一心三观，摄得一切智慧；观心即空，摄得乐智慧； 观心既假设得二素智慧，即是智慧；观心既中设得醍醐智慧，是名观心中一心，这个一会一切会，一切会一会，非一会非一切会。上来呢，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啊。